宋婉抱着被子从东面走到西面，刚好被宋清桃看到。 你给我过来。 叫我？ 你是昨天送给何方的女人？ 是啊。 宋清桃打量着他，忽然抬手要把他拎出来，宋婉用力甩开，赶紧躲到陈征身后。 啊，你谁啊？动手动脚的，粗鲁！ 大小姐，您别为难我，这院里的人你一个都不能动。 我看你们能躲到什么时候。 谢池正在屋里写字，听到声音笔尖顿住，墨在纸上晕出一大片黑。终于来了。宋婉与宋清桃吵起来了，陈征很崩溃，不知该如何劝阻。女人吵架真是太让人头疼了。宋婉不知道自己骂的人是谁，所谓不知者无畏，一口一个母老虎，叫得宋清桃暴跳如雷。 母老虎，瞧瞧你的脸，红得像后山的猴子屁股，猴屁股都比你好看。你等什么？眼珠子快掉出来了。像你这样的女孩，哪个男人会喜欢？哟，手上还有洞呢。你这种货色放我们乡下也就是喂猪的料，公猪都嫌你丑。穿的倒是人模人样的，这衣服给你穿糟蹋了。 宋清桃口口声声要宰了宋婉，可他又担心重蹈覆辙，不敢下手，怕何峰再找他发疯。 这可是少当家的住所，你冲一个试试，小心他回来把你打成蜂窝。哼，不敢了吧？有本事进来呀。母老虎母老虎母老虎，赶紧滚吧，别在这碍人眼了。 宋清桃忍不了了，手抖着举起枪。宋婉吐着舌头躲到了陈征身后。 开枪啊，瞧你手抖的，枪都拿不稳了吧，还学男人打枪，母老虎。 你 宋清桃舌头打结，愣是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他长这么大还从未和人吵过架，没被这么骂过。 我毙了你。 他左手拿枪不熟练，在家极度生气，手不稳，被宋婉轻松地躲了过去。宋清桃绕着陈征追着宋婉要逮住他，谢池划着轮椅出来了。宋大小姐。宋清桃闻声看去，脚步停住，一团火直冲上头，想直接点了这寨子。他背着手嘲笑他。 哟，火烂货还坐着轮椅呢，腿舒不舒服？ 托你的福，舒服得很。宋清桃偏头看向他的后颈，他身上冰痕已经完全淡化了，不像自己的，留下两条骇人的疤痕。想到那丑陋的疤痕，宋清桃更加愤怒。劳烦你来探望我，可惜何峰不让外人进来，你还是请回吧。 狗仗人势。 可惜了，你连狗都不如，还想学狗，在这逮人就咬。 你再说一遍。 大小姐，您别冲动，你还是回去吧。 哼，看见没，这儿没人欢迎你，别恬不知耻地处在这儿了，撵都不走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 宋婉，不用跟他计较，我们回房吧。 呸，不要脸。 站住。 大小姐，真不能进。 宋清桃一巴掌甩在他脸上。 看门狗。 陈征沉默地受住了。 你就一辈子守在这儿吧。 宋婉推着谢池回房间，一路上神采奕奕。 看看他气的那个样子，笑死我了。跟我吵架，哼，我在我们村吵架就没输过。 谢池走神，没听到他在说什么。到了房间， 我有点累，想睡会儿。我不叫你，你别进来。 好吧。 宋婉关上门出去，见陈征走过来，他蹦蹦跳跳迎上去，笑着问：“ 哎，他走了？” 陈征脸上赫然一块巴掌印，宋婉眉心浅皱，心疼地看着他。 他打你了？ 啊。 你没打回来？ 啊。以后你见着他少说几句。 为什么？ 她是清寨大小姐，手段很毒辣的。别看她是女的，手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命。也就是前段时间少当家刚教训过她，这回再收敛点。否则你妈那些话早死几十次了。 大小姐又怎么样？我才不怕她。 总之你听我的，以后看见就离远点。 我就不，我见一次骂一次。 姑奶奶，您就别给我惹事儿了。我拦一次拦两次，万一哪次没拦住，大家都得遭殃。 那好吧。 阿芝呢？ 说累了睡觉了。 宋清桃不想在云寨多待一分钟，独自先回清寨去。今天宾客太多，山下来的马匹都拴在西山马场，过去要经过一段僻静的林路。宋清桃气得拿树砸起，一刀一刀砍得他伤痕累累。他的枪伤至今未愈，两根手指没了知觉，剩下三根弯一下都疼得要命。